界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。 别多话，别破坏这想象，要跟你尽兴徜徉。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干净无瑕的星光。 闭上眼，真的能够实现愿望， 平淡之中知道一些些浪漫，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的情感， 平凡之中知道一些些惊喜和希望， 甜蜜难计算，有放不来纠缠， 平淡之中知道一些些浪漫， 你我瞬间 爱的能量。